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本来这事儿不想说，但是呢，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得说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务事儿。这家务事儿一般来说跟我们公司的事务、职场好像离得有点远，但是呢又不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资所得最后都要用在家庭生活当中，大家说是不是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不知道刘律师每个月交多少钱给爱人啊？我们这有一个新闻，男子月薪6000，上交妻子5500，10年后家里没存款，啊，怎么一回事呢？1974年出生的张先生，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工资6000，和妻子结婚10年，他的工资卡一直在妻子手里。最初呢，他并不乐意，但是呢，按妻子的说法是，你花钱大手大脚啊，工资卡放我这儿能存下钱来啊，是不是？每月给你500零花吧。如果有临时的花销我再给你。虽然张先生心里不愿意，但是从大局出发也忍了。他的工作稳定，应酬也比较少，每月500块钱勉强凑合。到了2016年年底啊，他一次偶然的机会就问起妻子家里多少存款呀。妻子说两个人的工资卡总共才4500。啊，10年了，你要说4500是活期我也认，对吧？但总共就4500，我不可认，我也不能忍。于是他非常的生气，他就问，10年了，两个人的工资收入花哪儿了？妻子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啊，现在孩子的学费这么高，报名参加各种班，便宜得了吗？还有生活，平时的消费这么多，哪有什么存款啊？张先生说，我每月6000，加上你每月，他们俩每月收入也不是特别高啊。 对， 他的妻子每月是3000，但是呢，他一算，一共一年也10万多吧，是不是？还加上其他一些什么奖金啊之类的。5年前我工资少，那就不算了。我就算最近这5年，我们也应该有50多万的收入。结婚后，家里只买了一辆5万多块钱的车。他们其实还过得挺节俭的。 对。 那剩下的钱花上哪去了？花哪去了啊？于是2017年5月，张先生就提出要离婚。肯定这事儿他们没有掰扯清楚，是吧？老婆也没有说一个合理性的这个理由告他到底钱花哪了。关于双方财产分配达成不了一致意见，他就把妻子告上法庭了。法庭后来就开始审理这个案件。那么 律师事务所呀，调取了两个人的银行流水，发现女方啊每次取款都是一万三万五万这样的大额取款，就问他干嘛去了。女方解释说，那这都是用在孩子学习上啊，并且他也提供了部分凭证。后来法院通过审理查明啊，女方在关于孩子花费上有一些不合理的花费，而且男方完全不知情。那这一些钱大概有多少？十万左右，具体是什么没说。总之呢，就你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太合理。另外，女方在美容上的花费有八万块钱，其中有五万块钱属于不合理消费，拿不出消费凭证，并且男方还不知情，就是说他花了八万，但是有五万呢拿不出凭证来。最后呢，法院是判他们离婚了啊，判他们离婚了。那至于这个钱，哎，该分多少啊，我们目前并不了解。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什么呢，这婚姻的事情归婚姻啊，职场帮帮团嘛，还是得说说这个工资收入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刘律师，您从这个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包括抵御风险的角度来说，您认为工资卡都应该交给老婆一个人来保管吗？ 其实这样子，关于说夫妻之间的财产的话，到底是应该由谁来保管的问题，这在本质上的话是婚姻法的话不能完全的绕开，因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的话，夫妻之间在财产归属问题上的话，可以实行约定财产制或者是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话，就是说夫妻之间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形式，对双方的财产的话进行一个约定，约定财产的话归各自所有，或者是部分各自所有。如果没有这样的特殊约定的话，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实行的法定财产制，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全部财产的话是双方共同所有的。而至于说这个财产应该由谁来保管的话，这个问题更多的还是要看双方进行一个协商。我相信在现实中普遍性的还是说双方各自保管一部分，完全交给其中一方保管的现象相对比较少一些。因为如果完全交给一方来保管，这时候的话会导致一种财产的不透明这样状态，另外一方可能无法及时清晰的掌握他这个财产的动向。 就是说你完全交给一方保管的话呢，实际上你是不知道钱用在哪儿了。 对对， 那么你信任他，他信任你，咱们都忠于家庭，各方面还好，就怕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是不是？ 是的。 好，那么从我们的上班族来说的话呢，每个月挣这么多钱啊，你认为需不需要就是说共同来打理，还是说各管各的呢？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的话是说双方的财产嘛，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是说是共同来进行管理。因为家庭嘛，它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这是一种生活，而不是合伙做生意。合伙做生意的话是吧，亲兄弟明算账，但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话不可能一分一毛的话计算那么清楚，所以共同来进行管理和支配的话，可能说对于夫妻的感情融洽，家庭生活的美满和谐的话，会更能起到一个助力作用。 好，也就是说钱可以放到一个人那来进行操作， 对， 但是你必须得知情， 哎，是的， 得知情啊。像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极端的案例，是吧？ 是的。 你挣的比对方少，同时还要把对方的钱拿到这儿，这都没有错，是不是？但是呢，你只给对方500块钱一个月的消费，限制对方的消费，你说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职业上升期呀？职业上升空间呀？ 在职场上有些必要的交际嘛，是一些必要的，无论是说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发展，还是同事之间的一个人情往来，都会产生必要的一种消费。如果说一个男人身上每月只有500块钱的话，我认为除了这样一个正常的交通费啊、通讯费之外的话，可能也剩不了太多钱了，很难说在正常进行交际。 你别说，就是最近这五年每个月兜里只有500块钱。 对， 你就像他说的，刚结婚那个时候兜里只有500块钱，那也不够啊。 对啊， 是不是？ 对对。 我觉得这不是大学生是吧，每个月500块钱吃饭就够了。现在大学生吃饭也不是500。 对，肯定要上千了。 所以说 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手里有多少钱的零用钱就能够保证你的这种工作当中的一些应酬啊、人际交往的开销，是吧？刷信用卡除外啊，刷信用卡第二月也得用现金还嘛，不是？哎，太少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空间。 是的， 你比如说大家一起吃个饭，你说对不起，我就500块吃不了，不能老让你们请啊。这个好，你就落单了，对不对？ 对。 你再比如说，出去要去见人，是吧？你打个车，你觉得，哎呀，这个太贵了，我坐地铁吧，对吧？你每个星期，你如果把时间花费在交通上，或者说你为了省钱啊，自己特别的奔波的话，也影响到你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不谈夫妻感情，我们只是谈这个你们夫妻的这种行为怎么影响到未来工作啊，未来的晋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工资在现在74年出生的啊，74年出生的，一个月只挣6000，和这个老婆有没有关系呢？ 应该有可能了，我们只能说有可能， 有可能，对不对？是啊，你74年的，应该是44了，对不对？你一月挣6000， 不过我们也要区分在哪个城市，在北京的话确实是太少， 在一个直辖市啊， 对， 你去了，在一个直辖市，那是不是你这几年都没有进步呢？我们不说6000就少，或者6000就多，而是说你这几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空间去提升，是不是？还有就是他的爱人每个月挣3000，那如果把这个啊，什么美容的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用花钱不合理消费的这种心思用在你的工作上面，你们会不会不会把日子过得这么紧巴巴的呢？啊，这是我们从这些信息当中所做的一些推断啊。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夫妻既然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过日子的话呢，也应该互相的扶持哈，不要只考虑眼前的这点工资啊，放在谁那儿怎么保管啊，你花了多少，我花了多少，给你妈买了多少，给我爸买了，不要老是考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还是应该考虑到我们怎么共同进步啊，怎么把这个家，家产啊，我们家里的这种家业， 对， 一步一步做大的问题， 对，把蛋糕做大， 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开场的一个话题啊，留给各位朋友思考。您的工资卡交给老婆吗？如果交给对方的话，每个月你有多少零花钱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跳不跳槽啊？跳呢，去的是和我们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一家单位，那么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交违约金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下面的时间段要和大家聊的竞业限制啊。竞业就是说你不能去跟我们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于是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条款来限制你，不管是时间还是你去了之后的惩罚，以及你不去我怎么安抚你。首先呢我们请刘律师来说一个案例啊，这个人呢交了天价违约金，多少钱啊？144万。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哎，请刘律师来讲一讲。 哎，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在1980年12月1日入职到大连的某重工有限公司工作，时间比较长了。1980年入职，在2012年1月31日，王某被公司任命为总经理助理，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12年10月1日呢，双方签订了一份竞业限制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王某在离职后的2年内必须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也就是说，在离职后2年之内，王某不得入职同类和本单位属于同类业务的竞争性公司去工作。

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是敬业限制的话题。敬业限制呢，其实是约定啊，我们劳动关系的这么一种劳动行为的这么一种协议，也是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这样一个权利。因为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久了，自然会掌握很多和单位有关的一些信息。技术啊，以及呢会影响到我们单位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所以说呢，单位出于自身的考虑，会要求一些核心的骨干的员工啊签订这个敬业限制的协议。那么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即使不在这家单位干了，他背负着这个敬业限制协议，对于他今后的发展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阻碍。所以法律也规定要求企业呢需要给劳动者一定的补偿，时间呢最长是2年。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啊这个实际的情况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啊加以注意，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引发一些诉讼。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都是一些典型的案例啊。刚才我们讲了两个，就是约定的这个敬业限制的违约金如果太高的话啊，是可以有一些原则来认定是否应该交这么多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劳动者违反敬业限制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哎，那该怎么办？造成损失喽啊，这前提啊，以前我们说的就是你去了啊，我就要找你麻烦，是不是？你就要赔钱。那现在呢，就是不仅去了，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对， 是吧？ 是，嗯， 如果法律没写，合同里约定的， 嗯， 又存在公平和合理的话， 嗯， 那么就可以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是不是？ 是的， 嗯，好。所以事实证明呢，这家公司，当时没有签这个，没有跟用人这个吴某签这个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疏忽， 对，这是一个疏忽。很多企业的话，在签订经营限制协议时，他就是疏忽大意，认为违约金或者直接写上违约金的几个字，或者是说是连违约金都不提，只提到违约责任。这时候的话，对自己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嗯，是。前面呢是收的太高， 嗯， 这个呢干脆一分钱也不写， 太低。 对，这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这都是真实的案例。那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如果遇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原来签的竞业限制协议是不是就无效了呢？林某11年1月在一家公司啊做这个研发工程师，双方签的合同呢期限到15年的12月31号，也签了这个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了啊，两年内不得去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每个月呢给他5000块钱的补偿金啊。到了14年8月份的时候呢，这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给他解除劳动关系了。后来呢，这个林某不服啊，他通过诉讼要求公司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万，以及竞业限制补偿金15000。后来到了法院呢，法院认为，这个到法院的时候呢，法院是这么说的，说这家公司解除他的劳动合同，这是不合法的。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至于为什么解除啊，这个具体事由我们不了解，反正法院判的是违法解除他的劳动合同了。哎，那至于双方签的那个协议呢，还有没有效啊？那么他这个协议后来看呢，这个林某并没有违反他的竞业限制，并没有违反，所以说里面的协议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一些规定， 嗯， 所以这个协议是有效的，双方应当遵守，所以应当给他15000块钱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啊。事实部分我都跟大家介绍完了，刘律师您分析分析，就是这合同已经被违法解除了，这个竞业限制还要有效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样，这里面的话是虽然公司将职工辞退了，并且被法院判定，并且被法院的话判定属于是违法辞退，但是这一点它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因为说竞业限制协议它本身就是在它主要就是在劳动合同解除之后才开始产生效力，而这里的话单位的辞退行为仅仅是将劳动合同终止了，而这种终止的话正好是启动了竞业限制协议它的效力时，所以说的话可以理解为是虽然单位将职工辞退了，然后他辞退的话这是一个法律关系，相应的代价是要支付违法辞退的赔偿金，而竞业限制协议的话并不因为劳动合同的解除而失效，反而是因为劳动合同解除之后而开始生效，既然生效了的话它的内容又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所以说单位就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来支付竞业限制的补偿。 所以这公司得交2笔钱，是吧？ 对，是的， 违法解除交一笔，同时呢解除劳动合同，这竞业限制合同马上生效，又接着开始给补偿金， 是的，所以说一个是违法辞退的赔偿金，另外一个是竞业限制的补偿金，都需要进行支付。 这属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不过有个问题我想探讨一下跟您啊，就是说这个竞业限制的生效是以他这个劳动合同的终止为前提的，对不对？ 对，是的。 那么这个劳动合同的终止又存在合理合法的终止和违法的终止，对不对？后面这个违法的终止就像刚才这个案例所说的嘛，是公司违法解除他的劳动合同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前提违法的情况下他还能够启动吗？ 是这样，因为单位的话将职工，这本案之中企业将职工辞退了，被认定为违法辞退，而认定违法辞退 认定为一旦认定了违法辞退，那么对职工来说，他是有两种选择的，关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救济。一方面，他可以主张说，既然单位已经把我辞退了，那我认可劳动关系解除，但是你必须要支付我违法辞退的赔偿金，然后的话，劳动关系正式解除了，支付赔偿金就 OK 了。这种情况之下，竞业限制协议是生效的，所以说要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职工说，你将我辞退了。但我不认可你的辞退理由、我要求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我还得在这上班。 对对，是的，既然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相信法院的话也会支持，因为已经认定为违法辞退了嘛。 对。 所以在支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那就意味着劳动合同并没有解除。劳动合同未解除，那么竞业限制协议的话，一般来讲就还没有生效。没生效的话，竞业限制违约竞业限制的补偿也就暂时不需要支付。 哎、所以这有两种情况，是吧？你把我赶出去了， 对， 我也同意。 是的、 那事实证明我们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了。 哎，对， 对不对？ 嗯， 那你就给我这个补偿金。 嗯，是 啊，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你都得给我。 对、 但问题如果是我还想进去，我还想在这公司上班， 对， 那么你这个劳动者就拿不到钱了。 是的，所以虽然劳动者的话拿不到违法辞退的赔偿金了，但是劳动者主张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公司你要支付从将职工违法辞退那一天开始算每一天的工资还要正常支付。 嗯，那个是需要交的嘛，需要给的嘛，哈， 对， 这个无可厚非。 嗯， 但一般情况下可能很多劳动者就不愿意在这干了，你给我这个钱我就走人了、是不是？ 对，是的、 好，那么走人呢可以，他这个竞业限制的时间点，刚才说已经是从他离职那一天，或者说被解除劳动合同那一天开始算了，开始启动了。 对， 后面这段时间如果他要违反的话，那还是要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给公司交钱的。 哎，是的，还是涉及到违约金的赔偿损失的问题、 还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哈。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哈聊了很多这个竞业限制的问题哈，其实真的在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啊，情况真的五花八门。我们再来看这个，刘某2010年12月去了一家公司做软件开发，也签了这个保密协议了和竞业限制协议，约定是2年内不得啊到这个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去工作。单位呢，现在这个单位呢也给他这个补偿金，但是呢，他发现他在离职之后呢，这家公司并没有给他补偿金，而是在离职后的3个月才开始给的，啊，就是说给他补偿金的时间晚于他们当时约定的那个给付时间，约定就是说我离职了下个月你就得给我了，所以他认为这公司违约，于是呢想跟这公司啊解除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可不可以解除？钱给了啊，从3个月以后才是给的。 这里的话是可以解除的，因为法律规定的很明确，用人单位从劳动关系解除之后，连续3个月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职工是可以请求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协议。 这是可以的哈。 对，是的。 好，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刚才我没有说，放在这儿说，就是他的上一个东家也提出了一个证据，说你3月份从我这儿离职，第二个月就去了一家跟我们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所以你违约在前。哎，就是说他上面这家公司还挺有意思的啊，先看他去了竞争公司，竞争对手那儿工作了3个月之后呢，他还给人家发补偿金。直到这个劳动者自己提出来说啊，我们要解除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好，现在多了这么一出，你怎么看？ 是的，虽然说法律有规定，连续3个月未支付职工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职工可以请求解除该竞业限制协议，但是在职工离职后次月第二个月马上就已经违反竞业限制的情况之下，单位是没有义务来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相反的话，在由于职工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公司还可以要求职工来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你看这公司。目前来说是占上风，是吧？这个员工可能把自己搭进去了。 是的， 就是因为你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你第二个月就去了竞争对手那工作了， 是， 对不对？公司还忍了你3个月，第4个月还给你发钱了， 对， 还给你发补偿金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有错在先， 就是这个原则好像我听明白，就是谁有错在先、嗯、那么对方就有权要求你赔钱， 嗯， 是不是、啊、 或者是说是职工有履行竞业限制的义务、 哎、 他的经济补偿是以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为前提的，既然你不履行义务，让单位的话自然没有支付经济补偿的义务， 嗯，还要你给我赔钱的， 哎，是 义务、 嗯、 是不是、啊、 对 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呢是员工有错在先， 嗯，是的， 那么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就一直生效，对不对？ 嗯，对， 一直生效，不是说你赔了钱了、 嗯、 就不生效了， 嗯哼， 嗯，那么以后我们的节目也会多次涉及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的竞业限制期是两年，那么离职之后去了一个竞争对手那工作，好，赔一次钱给公司、 嗯、 公司发现了，赔了完之后呢，你过仨月又去了第二家竞争对手那工作，如果公司发现了还得再赔一次钱，一直这过程得一直到两年之后啊、嗯、两年之后你才脱离这个苦海、嗯、所以也给劳动者一些提示啊，就是你在选择单位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劳动者的岗位没有那么核心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秘密可言，公司呢也把它绑在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里面，这样他们有的时候非常的痛苦。 嗯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劳动者来说，有什么办法摆脱这个竞业限制吗？ 哎，像这样一些特殊情况，因为一些企业确实是说将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人员的职工这样一个范围嘛，给现在画的比较宽，无论说你是否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他都会要求你的话签一份竞业限制的协议，对职工进行相关性的限制。像这种问题的话，一方面的话，有些职工你如果说自己本身确实不属于能够接触到公司商业秘密的岗位的话，那么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你是可以拒签的。当然了，刚刚入职的情况之下，如果直接拒签，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职业风险，意味着有可能要丢失一份工作，是有这么一个风险的。假如说你已经签了的话，那么在离职之前啊，最好和单位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必须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因为如果公司认为你的岗位的话没有那么的关键，没有接触到公司太多商业秘密，不需要受此限制的话，他一般不会要求你必须履行该竞业限制义务。因为你如果履行该义务的话，那么公司同样道理他也就得必须要支付你相应性的竞业限制补偿嘛，对他来说也是一笔损失，所以说可以在离职前和职工的话进行一个探讨。第三的话，如果说公司要求你履行而自己也已经离职了，这个时候的话，那你就看公司在三个月之内的话会不会支付你竞业限制的补偿，如果不支付的话，就可以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协议。 其实还有一些公司之间他们会搞竞争， 嗯， 是吧？ 对， 知道你有钱，你可能会挖我的人， 嗯， 对，所以说我就跟我的员工先签这些协议啊，锁住我的员工。 对， 你比如说哈、啊，比如说都是这种专车司机， 嗯， 司机就这么多， 嗯， 对不对？我们打价格战，同时也在打这个人才争夺战，是不是？我都跟我的这些司机们签了竞业限制协议了，他一算他划不来啊， 嗯， 他就不敢走，不敢走，你那边招不到司机， 嗯， 你就没活， 嗯， 最终就被我打下去了，啊。当然也有比如说航空公司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嗯、 是吧？ 对对， 民营航空公司想从一些大航空公司挖人， 嗯， 挖不过来呀、啊、 嗯， 那个航空公司他可能会要这个飞行员承担巨额的这个赔偿， 是的 啊，包括一些这个培训费的补偿， 嗯 嗯，所以啊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嗯， 就竞业限制它其实也是个双刃剑， 嗯 啊，它一方面呢能够保护公司的核心利益， 嗯 啊，同时呢也会就是说给一些劳动者一些救济和补偿， 嗯， 它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人员的这种流动， 对，是的、嗯、 所以就看实际操作当中啊大家自己怎么来把握，特别是里面的一些细节、嗯、一定要跟对方约定好。好了，那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跟刘律师啊约定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留给各位朋友请假用，马上要到清明小长假了哈，这个请假很有学问，如果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环节没有把握好，就有可能会被公司解雇，而且你还拿不到补偿。嗯，刘律师来讲讲一个跟请假有关的被 开除的案例。 对，这里的话我们就当作一个小故事来做，来聆听，给大家提供一些一个借鉴吧。是这样，我们就说有一位职工啊，他在某一天要给自己的领导说请假，说自己要外出，有几天要外出休息，外出度假休息几天。他给领导说我已经提交了请假审批单，是通过 OA 系统来进行提交的，您的话给我审批一下吧。 他通过办公系统提交的， 哎，对对，是的， 请假申请单。 对，请自己的领导给，因为他已经提交上去一两天了，公司领导一直没审批，所以他就告诉领导说您给我审批一下吧。领导说 OK 没有问题。然后的话然后这位职工就认为公司是已经是允许了，就已经是同意他请假了。所以说在接下来几天的话，他又直接从公司离开了，去度假了。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公司领导突然问他说你怎么突然间离开了，我这边还没有批准你的请假，我给你驳回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职工就感觉很纳闷，他说当时你都跟我说 OK 没有问题了，怎么又给我驳回了呢？领导说我是说 OK 没有问题，我给你去审批，但我可没说我是给你批准还是批准还是驳回。 就是说领导说好的 OK 对， 是说我会去看你这个申请单， 对对对， 这个事儿好的。 对，不代表说我同意了你可以请，你可以去度假了。 你看，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交接当中，有时候确实存在这样的误会，是吧？你以为我懂了，其实我没懂。 对， 你以为我明白了 A， 其实我想的是 B， 是吧？最后呢，在一些关键环节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它是一方面的话是一个语言的分歧。其实这里的话，他们二者之间，包括公司领导的 OK 好了，到底是代表哪一层含义的话，其实现在的话是很难进行一个确切的考证的。毕竟当时的语境的话比较特殊一些，但是在这里确实给职工的话提一个醒，像如果要请假的话，一定至少在离开之前，一定要确认领导已经审批通过。如果是未审批通过，自己就已经是直接离开去度假了，那么就可能会面临一个后续的风险，有可能会被公司认为说我没有批准你直接走了，这属于是旷工，然后的话进行什么样的相关性的处罚，对职工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风险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跟领导见不着面，有些呢是需要他签字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能通过电话呀、微信、短信的方式来跟他说。有这时候就怕没有记录。领导说我不知道啊，如果他找你茬的话啊，你看你这旷工啦，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才保险一点？ 对，像这种问题的话，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好像也都提到过，最好的办法是说是一方面的话是如果通过电话形式的话，尽量做一个录音，怎么说呢，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吧，以防万一。另外如果是通过微信或者电子邮件的话，就把这个微信和电子邮件保存好，不要轻易的删除，将来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双方对质的证据。 也要注意，就是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例当中的领导回了一句好的他的多重意思。 对， 您可以再发一条短信确认一下，您是批准了我休假申请吗？ 对，您是同意了吗？ 对，哎呀，当我想事后人家把他开了呀，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啊，肯定是他没来这段时间公司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对吧，给公司造成了一些损失和影响。还有呢，可能就是公司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找一个理由，对不对？ 对，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人在职场是不是如履薄冰？有的时候提醒大家啊，我们该走的手续要做好。其实呢，不管是刚才所说的请假也好，还是其他的工作当中和工作有关系的人的这种衔接也好，都要做到呢二次确认。这样的话，你的工作才会万无一失，或者是说你的位子啊，才会万无一失、高枕无忧的啊！谢谢刘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见。 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